佛经故事的剧名叫做《鲁莽之国》。 安娜，我见金嘈，究竟为咩事啊？ 好像是两夫妻嗌交喎，等我出去睇下。 唔系你啊，我系打死你啊！我打死你添啊！啊，打死你啊！ 关我事噶， 唔关你事。 我冇偷到嘢啊，我真系冇粗仔大用噶。成功，你唔好冤枉好人、啊。 仲话我冤枉好人，系你噶啦吓？唔系仲有边个偷咗我嘅钱啊？ 我唔知道，我唔知边个偷咗你啲钱、啊。 两位仲话唔知 道？你两位有咩事啊？慢慢讲啊，无谓咁嘈啊！ 系三门，我知道我骚扰你，但系我真系好激气噶。我老婆偷咗我的钱，仲唔承认，搞到我千辛万苦赚翻嚟嘅心血钱，而家一个先都冇啦。你话我几惨咧？将来仲有钱剩嘅咩？ 唔系啊，唔关我事、啊。 仲话唔关你事啊？ 大家无谓嘈啦。不如咁咧，入去见佛陀，请佛陀帮你哋研究一下，啊、好嘛？ 好， 起入嚟 去啦， 起入嚟， 起入钱嚟啊， 系唔关我事， 仲话唔关你事。 两位事主，你哋争执嘅事我已经听到啦。不过喺我未向你哋倾偈之前，我想讲个故事。呢、這个故事嘅主人翁系一对白鸽，你哋姑且当佢哋系人，当佢哋会讲说话啦。 好啊。 阿芝啊，我好开心啊！ 阿红啊，我都好开心啊！ 呜呜， 好开心啊！ 阿芝啊，嚟啦，我哋飞开去咯！ 好啊，飞开去咯，我哋一齐飞咯！ 哦哦哦，正唱歌，我哋飞唱歌， 我哋飞唱歌。 阿芝啊，我好开心啊！自从识咗你咧，我啊觉得好快乐。而家我哋结婚啦，将来啊，梗系仲快乐啲添啫。你话系唔系啊？ 我唔知啊。 乜唔知道、啊？估都估到啦。旧时啊，净系自己一个，而家啊多一个伴，第日生咗几个白鸽仔啊！啊，你话几开心啊？ 咁真系好热闹噶， 仲有添啊！我哋齐心合力储备嗰啲干粮，冬天嗰阵咧就唔使出去搵食，匿埋喺个窦嗰度啊！你话几好啊？ 阿红啊，我俾你讲到开心晒啦，真系噶嗬！如果我哋有充足嘅食粮过冬，咁就唔使怕嗰啲狂风暴雨，又唔使怕冰雪啊！真系好幸福啊！ 幸福啊咧！我一早就幻想住，等咗好耐噶啦，而家咧就嚟实现啦，我都唔知几开心啊！ 阿红啊，不过咁喎、 啊，阿芝啊，点啊？ 咁好啦，讲下啫嘛，都唔系真嘅。 哎呀，边个话讲下啫嘛？俾你激亲我啊，系真噶。 我哋个斗都未曾做好，仲讲咁多嘢做乜？ 唉，我以为为乜嘢？原来系话个斗系嘛？阿痴话你头脑简单啊，真系冇错噶。我哋系白鸽嚟噶嘛，原本就已经有自己个斗噶啦。嗱，你搬嚟我度住又得，我去你个斗嗰度住又得，咁仲使乜嘢做个新斗？ 你又话将来我哋生多几只白鸽仔嗰阵时，边度够住？ 呢啲系将来嘅事啊嘛，将来我哋啲白鸽仔又自己搭斗咯，第日先算啦。 咁又系，阿红啊，我搬去你嗰度，你话你嚟我嗰度啊？ 咁啊容易啦，你个斗同我个斗原本就系隔离啫嘛。你过嚟咪得咯？ 咁我嗰个斗咧，要嚟做乜嘢啊？ 你个斗大把用处啦， 嗱，咁啊要嚟装粮食就够好咯，你话好唔好啊？ 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一于系咁话啦。有一斗食粮，哇，真系好丰富啊！ 诶，仲有啊，我哋可以喺侧边咧再做多个斗啊！ 再做多一个斗？做嚟做乜嘢啊？ 做嚟做乜嘢？你唔记得咗啦？俾白鸽仔住啊嘛！ 系、啊，我都唔记得咗添。啊，真系好热闹啊！三个斗喺埋一齐。真是天兵发财啦！阿红啊，我好开心啊！ 开心呢？哇！如果我哋生翻一斗白鸽仔，佢哋咧滴滴滴滴叽叽咕咕咕咕咕咕咁啊！你嗰阵仲开心啊？ 系啊，嗰啲仔女围住我哋，大家一齐唱歌，大家一齐飞翔，啊，真系好高兴啊！ 嗰阵时咧，边个都唔敢虾我。我带住一班白鸽仔同埋你，哇，成个队伍咁样，都唔知几威风啊！ 系啊，我哋可以飞嚟飞去，无忧无虑，好似神仙一样啊！ 好嘢啊，好嘢啊，神仙一样啊！阿芝啊，我哋唱歌开心下啦，好唔好啊？ 好我都好喜意唱歌的。 一起唱咯。滴滴答答， 滴滴滴滴咕咕，我哋飞翔，我哋飞扬。 滴滴答答，滴滴咕咕。 喂，阿红阿芝。你哋咁高兴，唱歌跳舞添啊！ 系啊，脚趾伯伯，脚趾伯伯 ，你嚟咗啊？ 梗系啦，梗系啦。咁我俾你哋邀请嚟做主婚人噶嘛？今日系你哋嘅吉日良辰啊嘛？咁啊唔记得咩吓？ 记得记得，不过我同阿芝讲起生活计划，一时开心嗰头。搬你嗰头唱起歌跳起舞啫嘛！ 原来系咁嘅，咁就唔怪得啦。欢天喜地，好应该嘅，好应该嘅。喂，合时间噃吓， 合时间 系定啦。嗱，你哋啊开心到唔知时日过，今日系你哋嘅吉日良辰。大喜日子啊嘛，我嚟做证婚主持噶。 系啊。 哥， 系咯，鸽子伯伯。咁我哋而家点做啊？ 如果你哋决定咗啦，冇乜反悔嘅，我而家就同你哋举行仪式啦。 举行仪式啊？ 系嗱，好似啲人类咁样，我哋啲白鸽啊都可以学佢哋噶。 啲架子朋友嚟啦，我哋出去欢迎佢哋啊！ 系啊系啊，架子朋友嚟啦！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，大家请安静。现在我主持婚礼嘅仪式吓，我郑重宣布阿红同阿芝成为鸽子夫妇。我代表他们向上天祷告，求天神赐福给他们，等他们子孙昌盛，家族兴隆，夫妻白头偕老。好了，礼成。 多谢鸽子伯伯。 多谢鸽子伯伯。 不用多谢，我很乐意同你们祝福的。有咩招待啲鸽子朋友咁啊？ 有啊， 有果子招待啊！嗱，喂，鸽子朋友啊，请过嚟呢边食果子啦！鸽子伯伯，请你食啲果子啦！ 果子啊，好靓嘅菩提子喎，好甜，好腍啊！ 真系好甜噶，我哋仲要品多啲果子收藏起嚟，预备过冬噶。不过唔知道去边度揾好呢？ 啊，冇错冇错，呢处后山有一道果园，我啲菩提子啊，通通成熟咗，而 家正在收割添啊！ 有啲咁嘅事啊？系咁，我哋又要去搵翻啲咯噃。 好好，家就要去搵粮食噶啦。迟下黐有咗白鸽仔啊，就要好多粮食噶啦。因住唔过得冬天至好啊！ 我会噶啦，你放心啦。阿痴啊，你休息一下啦，唔好太疲倦啦。 我而家唔疲倦啦，咁开心。阿红啊，睇住我哋嘅家业兴隆，我真系好兴奋，我一啲都唔觉得疲倦啊。 咁都系啫，而家你怀孕啦嘛，就快有白鸽仔出世噶啦，你要唞下先得噶。 我会噶啦，系啊，阿红啊。你都好攰噶啦，你无谓飞嚟飞去啦。嗱，食啲果子，唞下啦。 好啦，唞下就唞下啦。阿痴啊，而家我好满意啊。 点解咁满意啊？ 嗱，有你咁靓嘅白鸽做老婆，啲毛色啊纯白色嘅，眼仔啊黑嘟嘟，个身啊肥嘟嘟，脾气又温柔，你话我几满意呢？ 你唔好咁赞我啦。 仲有啊，嗱，而家我哋已经收藏咗一大兜嘅菩提子啦，咁成个冬天啊都够食噶啦。 系啊， 仲有添啊，而家我哋啊仲做紧一个新兜，俾我哋啲白鸽仔住，我哋个家繁盛兴旺啊！你话我几满意呢？ 系啊，阿红啊，俾你讲到我都好开心啊！我真系好满意噶，你睇下我哋三个斗几热闹，几架势啊！ 系啊，几架势啊！你睇下张菩提子呢个斗啊，好大个噶，冚唪唥都系菩提子嚟噶，一层白菩提，一层青菩提，又有一层红菩提，成斗都系啊！ 系啊，挤多一粒都满到写。跌落嚟添啊！ 系啊，咁先至系取速噶嘛。嗱，而家天气仲未曾冻啊，而且啊，仲有大把果子可以摘噶。我哋可以去第二度搵食先，千祈唔好食呢一兜菩提子啊！ 梗系啦，我哋成个冬天都系靠佢噶啦。 阿芝啊，嗱，而家我哋个艾巢啊已经搞掂咗啦。我啊想出去行三四日，唔知道好唔好呢？ 你想去边度啊？ 我想去西园嗰边行下咯。系咁嘅，阿白鸽兄弟对我啊唔妥，我想炮制下佢啊。 白鸽兄弟对你唔妥，你想炮制佢？ 系咯，嗱，你自己喺度休息，唔好行开啊，睇住兜菩提子啊，好吗？ 我会噶啦。 嗱，阿痴啊，你食住呢几粒菩提子先啦，我翻嚟啊再摘啲新鲜嘅俾你啊。 哦，得噶啦，我会自己搵食噶啦，你放心去啦。 好，嗱，我大概四五日就翻嚟噶啦。 真系好热啊！大汗淋漓，湿晒啦啲毛都。阿痴啊，阿痴，你喺边度啊？ 阿红，我喺呢度啊。 边度啊？ 我喺树荫嗰度啊。 哦，原来喺树荫嗰度。 系啊，因为我觉得好热，太阳又晒得好犀利，我哋个斗又热、啊，所以我咪飞嚟树荫嗰度唞下。又可以唞凉，又可以睇住个斗啊嘛！ 原来系咁嘅。而家太阳冇咁晒咯噃，淋晒呢边咯。阿痴啊，你翻过嚟啦，喺自己个斗嗰度舒服啲噶。 哦，好啊。 阿痴啊， 啊，原来呢棵树枝干咗，冇晒树叶，唔怪得晒得咁犀利啦。 系啊，你翻嚟就好咯。 哎呀，喂喂，阿痴啊，做乜咁噶？ 咩事啊？ 弊啦弊啦弊啦，点解个兜蒲荔枝少咗咁多嘅？少咗成半啦。 系、哎、喎。点解会咁噶？点解啲菩提子少咗成半噶？ 吓，系啊，你睇下，我冇讲大话噶。 哦，等我睇清楚啲。 你睇下。 系啊，阿红啊，嗰兜菩提子真系少咗成半啊！点解嘅？点解会咁样嘅？吓、 啊？喂，会唔会有其他嘅白鸽飞过嚟啊？ 冇边个嚟噶、啊。 因为而家果子丰收，只只白鸽都可以自己搵食噶。果园啊，大把果子又唔拎唔嬲嘅，使乜嘢偷啊？ 系咁点解会咁样嘅？ 啊，我明白啦。喂，阿痴，系唔系你偷食啊？啊， 冇啊。你话我偷食？我点会做啲咁嘅衰事、啊？ 你冇偷食，咁系边个啊？ 我点知啊？总之就唔系我偷食啦， 系你噶啦，系你偷食噶啦， 冇啊， 仲话冇， 都话唔系我咯， 都唔认系嘛，我打你，我要惩罚你 啊, 啊！你偷嘢食， 乜你咁野蛮噶，你居然打我， 打你就打你咯，边有叫你偷嘢食啊？ 我都话冇偷嘢食啦， 仲话冇，仲讲大话添，好，等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哎呀，弊啦弊啦弊啦，哎，跌咗落去添，阿痴啊，阿痴。痴啊！唔知系咪死咗添噶？唉，好少理佢啦，啲贼婆嚟嘅，唔抵可怜佢噶。边个？边个？唔好理咁多啦， 我瞓觉先。喂喂，红啊，阿红，起身啦，红， 边个叫我啊？鸽子伯伯，你嚟咗啊？哎呀，乜落完雨啦？ 系定啦，我啱啱经过呢树，系咧，下次咧，啊， 唔好提佢啦， 啊， 贱人嚟嘅， 点解？ 佢会偷嘢噶， 偷嘢？偷咩啊？啊？ 偷蒲荔枝咯，成兜蒲荔枝少咗一半啊！你话佢几贪心咧？专登偷我去咗第二树，佢就自己偷食、啊。 偷蒲提子唔系啩？吓、啊， 仲话唔系？嗱，你自己睇下。 吓、啊，蒲提子？ 蒲荔枝？ 嗱、阿红啊，成兜蒲提子满到写，下次啊边度有偷到呢？唉，你真系啊！ 点解会咁噶？ 嗯， 系、哦，真系成兜蒲荔枝喺翻度。 系点咯？ 点解寻晚得翻一半嘅？ 啊，寻晚得一半？ 系啊，嗱，四日前咧，我话去西苑，咁临行嗰阵咧，蒲荔枝都成兜满到写嘅。咁我寻日翻嚟，见到剩翻一半、哦，咁我咪赖阿痴偷食咯。但系。点解今朝又成兜满到写嘅？ 唉，我明白啦。呢几日太阳好猛烈，乜嘢都晒到干。菩提子又好薄皮嘅啫，俾啲太阳晒几日啊，咪干咗一半咯。 啊，系、哦，菩提子咧就多汁又薄皮， 系的， 好容易晒干嘅。系啊，哎呀，弊啦！ 吓、 啊，不过点解而家又满到泻呢？ 哎呀，寻晚落咗一场大雨，啲雨水啊浸啲菩提子啊浸咗成晚，咪发胀咗咯。一发胀咗，咪恢复原来咁大粒，有翻咁多咯。咁你都唔明嘅？ 哎呀， 是啊是啊，我原来不关阿痴事的。哎呀，弊啦弊啦，我怪错咗佢添啦，唉呢次弊啦弊啦。 咁而家下次咧，吓，咁而家次咧， 佢俾我打咗一餐，跌咗落山，我怕都会跌死咗咯。 乜你咁阴公噶？你咁鲁莽嘅？哎呀，你真系啊！ 阿芝啊，阿芝，你去咗边啊？你去咗边度啊？芝，大好家庭而家破坏晒啦。冇啦，冇啦，惨啦！阿芝，阿芝啊！ 施主，刚才的故事是一个预言，它的寓意你们明白吗？ 我明白了，佛陀。 佛陀，我听完这个故事，我都很明白了。 虽然这个是预言故事，不过人类都有这样的性格，就是轻举妄动，不分造白，往往凭一时意气鲁莽做事，所以就产生无可挽救的悲剧了。 佛陀，我知道了，我好忏悔啊。 佛陀，我改过，以后都不会这么性急的了。 好，回头是岸，功德无边。施主，你不要再难为个老婆了，大家平心静气慢慢研究，或者会水落石出的。 是，佛陀，我会的了。 多谢佛陀。